在以前的内容里，尤尔·赫拉利解构了很多人类早已习以为常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像基督教啊、佛教啊、国家主义啊、民族主义啊，甚至是自由主义。从这个脉络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人类是极度依赖于自己创造的故事。从个人来说呢，为自己找到一个生存的目标感和永恒感。从群体上来说呢，这个故事可以提供一个大规模的相互协作的这样一个平台。但是这些故事呢也有副作用，它也引导我们去偏离事实的真相。这个会导致我们为了某一个故事而去做出一些和我们真实意愿相反的事情，比如说为了一个伟大的宗教目的或者伟大的国家主义的目的去杀死那些异教徒啊和那些敌人啊，其实我们根本和他们不认识，对吧？或者是为了某种空泛的理想去奉献自己，把一辈子搭进去以后，结果发现这个梦想是错的，结果是害人害己。我们试图摆脱这些故事的努力呢，比如说自由主义，它有时候又会去创造另外一个新的故事，比如像这个自由主义中的自由意志和这个真实自我的构建。这寻求真实何其难也！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既摆脱掉故事的负面作用，又保持故事的实际的有效功能呢？我们必须承认，除了故事以外，真实是存在的。那么最无法去否认的那个真实是什么？我们可以否定掉很多我们看来非常真实的东西，对吧？甚至受这个电影《Matrix》的启发，我们并不能对眼前的世界的真实性表示完全认同。我们不能保证我们触摸到的某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这个甚至是定义了的客观世界真的是那么客观。我们有可能生活在一个 Matrix 里，对吧？ Elon Musk 就认为我们很可能是生活在一个电子游戏里，我们很可能是就是那个 Brain and the Bat 瓶中的大脑。我们不敢对现实世界说100%确定它就是真实的。我们甚至可以否定掉某些我们真实能够感受到的情感，比如说爱情。难道我可以为之去牺牲我生命的爱情还不够真实吗？实际上我们可以解构这个爱情，可以解构爱情为一种功利化的想要延续自己基因的这样一个动机。就是说爱情本身可以是不存在的，或者只是某种更深刻的动机展现给我们的一种表象。这种深刻的动机是我们要交配，我们要延续自己的基因，而且我们要寻求更安全的、更健康的、更有资源的对我们的后代成长更有帮助的对象去结合。所以表象是什么呢？这是本质。表象是什么呢？表象就是漂亮的、健康的、富有的对象往往是激发我们爱情的原因。请注意，这个动机我们很可能自己都是不知道的，它不是在我们的意识里面的，我们只能够认识到这个动机呈现给我们的那个表象。在这个表象中间，健康的这个因素就表现为一种说不清楚的漂亮。哎，我觉得它很漂亮。你其实解构所有的漂亮因素的话，它基本上和健康是一一对应的。而富有呢，或者说拥有更多的生存资源呢，则表现为一种时尚感，一种好奇感，他总是用最新奇的东西，他的打扮总是那么得体，这些背后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资源的支撑的。他 他因此拥有一种社会地位，社会地位高的人他自然有威信，这些都是吸引我们产生爱情的原因，它的背后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要去延续自己基因的动机。通过解构我们主观感受到的爱情，我们可以看到爱情本身可能是并不存在的，或者说是我们制造的一个故事。但这不是说我们感受到的爱情是假的哦，不是这个意思哦。我们的感觉，我们感觉到的爱情是非常真实的存在，但是这个故事，关于爱情的这个故事，却并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真实，它只是另一个真实原因，一个更深刻的真实原因，在我们情感感知上的一种表现，所以它不是那个最终的那个最可靠的那个真实。那么最可靠的真实，最无法解构的真实是什么呢？尤尔赫拉利认为是痛苦。痛苦真实存在，你没有办法去解构掉一个单纯的甚至是毫无原因的痛苦。比如说慢性疼痛，我们不知道它是来自于器官的病变，还是大脑的幻觉，或者仅仅是一种心理现象，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什么引起这个痛苦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痛苦本身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故事。故事是可以解构的，但是痛苦是无法解构的。所以与其我们去询问说我们的人生意义是什么，这种询问必然导致一个新的故事的产生，对吧？不如我们从一开始就去问一个更本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规避痛苦？怎么联系起来？因为我们寻求人生意义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痛苦啊，就是为了避免死亡的痛苦，避免消失的痛苦，甚至说避免无聊的痛苦，对吧？我们要为人生找一个意义，实际上目的是为了避免痛苦。那这就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当我们面临一个宏大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故事的主角，这个故事的主体能够感受到痛苦吗？比如说国家主义的故事中，国家是一个主体，国家可以荣耀，可以成功，可以被击败，甚至可以很悲伤绝望，但是一个国家这样一个主体，它能够感受到痛苦吗？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不能。所谓国家经历痛苦只是一种故事性的比喻手法，真正痛苦的是国家里的每一个个人。国家这个主体是客观存在，也可以是人类的一个故事性的一个组织结构，但是国家不是真实的，国家是不能够感受痛苦的。关于国家的故事，我们因此也就知道是一个出于某种目的而虚构的故事，它不能够感受到真实痛苦。尤尔赫拉利提醒我们说，有四个词一定要当心，他们是牺牲、永恒、纯洁和拯救。当然这是只是一个举例了，这四个词往往是用来为国家主义描绘自己的故事的。当你听到这样一句话啊，四个词一起出现啊，说他们的牺牲将拯救我们这个永恒的国家的纯洁性，四个词一起出现，你基本上就可以肯定这是一句骗你的话，因为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纳粹的宣传口号。而真正的真实是每一个痛苦的个人，战士被子弹击中的痛苦，星期六义务劳动带来的额外的负担的痛苦，失去了孩子的父母的痛苦，被强迫接受某些观念的痛苦，这些痛苦是真实的，这些痛苦是我们应该想办法去解决的真正的问题。 如果一个伟大的故事告诉你说，一旦如何如何，人民就永远幸福的生活下去了，这种故事完全没有解决这些真实痛苦的实际方案，那就只能是一个故事，而不是真实。下面来说一些我个人的看法。在我看来，人类无时无刻不出现的这种和现实脱离，就是尤尔赫拉利讲的这个沉迷于故事的现象，它根本的原因是人类可能因为某一次突变，突然拥有了一种强大的、超强的改造环境的能力。其实生物和环境相互改造，这个是一直以来是相互伴生的，一直都有的，对吧？出现生物，整个地球的环境都变了，对吧？某一个物种很可能就是其他物种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兔子是狼的环境因素啊，兔子多狼就多，兔子少了狼不够吃了狼就少，对吧？草是兔子的环境因素，这种相互改造都是靠非常非常缓慢的自然竞争、基因淘汰这种代际传承的方法改。比如说兔子越跑越快，就会把那些基因里面跑不快的狼淘汰掉，狼越跑越快，就会把基因里跑不快那些兔子吃掉。它这个相互影响是一个非常非常缓慢的，通过淘汰掉不是基因这样的代际传承来改变，非常非常缓慢。所以哪怕要淘汰掉恐龙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话，都要花几亿年的时间。把恐龙啊完全从地球上淘汰出去，环境花了是数亿年的时间。而人类对环境的改造数亿倍的快于这种自然情况下的相互改造，人类要灭绝一个物种很可能就是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就可以完成的这样一种改变，这个造成了一种很有戏剧性的，可以说是报应，就是人类自己啊已经感到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自己的生物基因和生物属性跟不上自己改造的这个环境了。比如说肥胖的问题，我们远古的这个基因啊，为了对付食物短缺，因为我们原始的时候食物一直是短缺的，对吧？会把多余的热量转化为脂肪储存，这是很好的一个策略，对吧？但是呢，环境剧烈改变以后，我们突然可以得到那么多品质优良的食物，我们基本上是不存在食物短缺问题的。但是我们的身体呢，反应不过来，基因呢，改变不过来，还要依然去储存那些热量，变成脂肪，就导致过多的脂肪的产生，肥胖啊，三高啊，心血管疾病啊，就全来了。不仅仅在生物性上面，我们的心理情绪上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受到语言攻击的时候，我们会本能的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我们就要骂回去啊。尤其是在网络上，攻击和谩骂的成本极低，大家有的时候是匿名的嘛，所以这种语言冲突是比比皆是。为什么？因为在远古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猿人对你吼叫，那么可能下一步他就是肉体攻击，他就会来抢你的食物，就会威胁到你的生命，所以你只能同样强烈的吼回去，才能够让对手合适的来评估你的身体实力。哇，这个小子吼得很声音很响亮，身体很好，我不一定有把握能够打过他，所以算了吧，我就暂时不抢他的东西了。所以这样吼回去是可以有效的遏制对方来争抢你食物的企图，这个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现代环境下，尤其是网络环境下，这种攻击其实这种语言的攻击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效果，甚至双方都是匿名的，也无法造成说你声誉上有什么损失，更谈不上什么威胁你的生存资源或者食物什么的。但是我们的基因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必须要反击回去。嘿嘿，没办法，不反击你心理上就是不舒服，你就会带给你某种精神上的压抑或者是痛苦， 甚至这种痛苦的真实程度和对方抢夺你食物，抢夺你生存资源的那种痛苦一样真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基因在起作用，这个就是我们的基因完全分不清现实的环境和这些基因进化成型的时候的那个远古的环境之间的差别。简单说，我们的基因反应不过来。尤瓦尔·赫拉利在这儿引导我们的是说呢，虽然我们的生物性严重的滞后，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们的理性啊，是可以审视并且认识到我们的这种生物本能、基因特性造成的这种错觉，是可以审视那些生物本能导致的故事依赖中的那些故事的真实性。所谓真实性嘛，就是你的这种想法啊，你的这种看法是不是和真实的现实的环境相符合，或者说它只是一种错觉。比如说像网络上有人骂你了，你觉得自己特别难受，这种难受是一种真实的你的资源受到威胁了呢，还是说它只是你生物性产生的一种错觉？再比如，我们在古代要进行一个大规模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关系的话，就必须依赖故事，比如说宗教的故事啊，西方的这个宗教的故事、国家的故事、中国的伦常的故事，对吧？你一定要崇拜你的皇帝啊，因为他在伦理上就是你必须这个忠诚的对象。但是在现代信息交流的这样的通畅度下面，这些故事都是多余的，都是不必要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更切实际的商业往来、利益的直接交换和利益的纽带，来带给我们，就是实现我们直接的这样的协作。一个跨国公司真的伤害了一个国家吗？国家真的有必要存在吗？这些都是可以开始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对立面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故事，比如说国家，比如说公司啊，比如说货币、中央银行。我们正在面临又一次的技术飞跃，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着又一次巨大的环境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将使我们的这个基因滞后啊，生物性滞后啊，这些特点表现得更加突出。比如说像美国现在的这个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么在面临一个全球化不得不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中，生物性让美国人选择了后退，选择了脱离全球化，选择了保护自己。尤尔·赫拉利引导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这种缺陷，这种生物性的严重的滞后，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认识自我。认识自我就是认识人类，你作为一种动物的这样的一个特性，以及提供某种建议，使得这个智人呢，能够更好的适应新的环境。尤瓦尔·赫拉利引导我们通过认识真正的痛苦，通过审视自己的内心，来达到这个真正认识自己的目的。这个就是下一章，也就是本书最终的一个章节的内容，叫沉思。